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心肝里美，心肝里蓝，心肝阿妹战嘟嘟战，上不离客，下不离来，随时回头望金阁浪，大红丝线水红琴，大枝桥头是送人的情，歌弦愁没弦情，在这五分是多是个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我已等待，等待，等待了太久，没想过离开。你说无奈，无奈，无奈了太久，别再来。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说要安全的爱。完成剩下许多空白，原来 It feels so right， 这份等待早该截止，原来 You can deny， 是一季的我还坚持，别再说下次，哦，别再找借口掩饰，哦，别拒绝敷衍忽略我的爱真切。 这样一首融合了民族音乐的全新创作，原来描绘了恋爱当中的酸涩又甜蜜的心情。那在此以前呢，苏醒对于彝族音乐完全不了解，两天一夜的体验生活让他对于这个少数民族有了深刻了解。所谓的音乐人生，是真的将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 OK， 马上要听到的呢是这个时段最后两首歌曲了，分别来自陶喆《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刘惜君《怎么唱情歌》。那我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下面的时间交给方天继续陪你好音乐，我是飞扬，周末愉快。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棒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冰棒糖果嘉年华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十二月十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千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十八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卖卢小城 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凉，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我爱你有几分。 音乐体验只在。 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姜昆。 My FM，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 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只剩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怎么微弱烛心随风摇摆，不出可归的徘徊，被剪下的泪滴掩盖，难回你色彩，像是一杯坠落尘埃，渺小到我已不存在。他们说一切都不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你从那天为了灵魂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MyFM。 touch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Fading in, fading out, on the edge of paradise. Every inch of your skin is a holy grail I've gotta find. Only you can set my Merry Christmas， 问候每一位正在收听 MyFM 100.5 的朋友，圣诞节快乐。你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好久不见啊！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的音乐时光由我和大家一起度过，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关注到我们 MyFM 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号是 TJ 下划线 MyFM 100.5。 首先送上这个圣诞节的晚间第一首很欢快的歌曲，来自苏慧伦，鸭子，就在 My FM My Joy。 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鸭子也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 心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那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或许你在孩子气，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在孩子气，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只有 My FM 给你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的音乐都不行。 我们是牛奶咖啡。 像难受的覆水， 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眼眸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17:19 My FM My Joy 送上这首歌，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夜晚也不要让自己的痛苦和眼泪也陪着自己继续过夜了。但是最近24小时的天气还是值得大家啊关注一下下的。就在刚才，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渤海西部、中部海面将会有东北风7到8级，受此影响，明天可能会有大风降温的天气出现。同时呢，天气部门还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在天津地区会出现中雪到小雪的天气现象，也希望大家明天周一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出行准备。好了，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我个人越来越欣赏的一位通过选秀出道的歌手。前几年我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可能更多灌在他身上是第一届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梁博，而现在我们听到他的名字，可能更多反映到的一个念头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努力的民谣音乐人梁博。这是他今年发表的一首新歌，叫做《喜剧》，就在 My FM 100.5，我是房天。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昨天像一场欢乐 都是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恐惧。 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到见到就见到全身心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放肆听，尽情爱，这里是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FM。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요。 in my heart will never be apart.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Sarang heo means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Sarang heo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 我答应 baby you will see， 每个我都属于你、yeah, yeah。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 Sarang heo means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 Sarang heo只对你说 自 JJ 林俊杰带出的《只对你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觉得可能只有 JJ 自己能够把这首歌演绎得如此的如诉如泣的样子，但是在前几周浙江卫视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当中，梦想的声音当中，就有一位选手向林俊杰讨教了这首歌，翻唱完之后结果评委会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林俊杰战败了。当然在音乐的领域里头其实没有成功和失败、胜与负这个概念，但是不得不说那位选手演绎的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动容。那位选手的名字叫赵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浙江卫视的梦想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赵俊的表现。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Joy， 我是方天。接下来继续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来自同样是中国好声音出来的第二季的总冠军李琦，带出一首新歌心醉，就在 MyFM MyJoy。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空白话，叫我怎么不去牵挂？你说的无心对话，每一句只剩下虚假。你的心里究竟还有多少悸动可以念旧？遗忘的无心对话，留下的早已如天涯。我看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was the only one you calle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heart is yours, my heart is yours.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heart is yours, my love is yours.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heart is yours, my heart is yours.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闪闪发亮的 前这不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的爱不要再你做什么还要猜，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变得乖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 7:57，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正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Ella 萧亚轩带出的《闪闪惹人爱》，而就在昨天晚上这个平安夜，因为又赶上休息日，所以咱们天津的很多情侣都选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去办理自己的结婚登记手续。据天津市的民政部门昨天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和光河西区民政局就有130多对新人登记结婚，然后南开区呢有100对，河东区呢有90多对。据民政部门统计，昨天可能将创下去年或最近多少年以来咱们天津在12月24号登记的新高。看来大家选择登记结婚，或者说选择结婚纪念日的这个套路是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不知道你的结婚纪念日选择哪一天了呢？接下来 MyFM 100.5送上好音乐，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张靓颖带出的《我的梦》。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在 MyFM My Joy 一块来听歌吧。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FM 100.5。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

乐团，我是范逸臣， 我是阿龙。 随时随心好音乐，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周末啊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带出的某某，而2007年从陈楚生获得全国的快乐男声的总冠军到现在接近十年的时间，也是让我们看到很多陈楚生的成长。而就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的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就有这么一个企划，据说会集齐2007年也就是十年前的快男十三强，当然也就包括了陈楚生、张杰、苏醒、魏晨等等一大票啊，在那个年代曾经看过选秀节目的人的心中和记忆当中的一代印象。如果你曾经追过快乐男声的话，相信你对他们应该不会陌生。

何分享，只怕空梦一场。 My FM 100.5 在18:21送上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出的多想。而对于很多在天津打工和就业工作的朋友，相信最近几天更多想的就是明年春节回家的火车票问题了。从火车部门提供的消息来看，最近一星期正好是明年春运最高峰客票的抢票时间，不知道大家是否抢到回家的车票了呢？据铁路相关部门报道，小年当天的火车票在前几天一经开票，基本上就遭遇全城的秒杀。从咱们天津开往很多大城市，比方说长沙、上海、成都、广州、济南、东三省的这些车票，尤其是热门车站的车票，几乎在开票五分钟之后就全部被秒杀干净了。而铁路部门说明年其实铁路运输的最高峰是1月23到1月25号，算一算正好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是抢这三天最高峰车票的日子。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抢到车票，明天啊，包括现在啊，包括后天啊，拿起手机或电脑想想办法，祝大家都能开开心心、成功安全地回到自己的老家，过一个祥和的春节。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黑碧田馥甄《灵魂伴侣》。 看着多美好星辰啊， 注定不会相称。原来我已是个平凡的人，什么都明白，心却那么疼。和你谈笑风生，和你谈过心声，不敢相 这首歌来自 Hebe 田馥甄，灵魂伴侣。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零摄氏度，预计会有中雪的天气，所以今天夜间如果要出行的司机师傅要注意一下路面安全。明天白天到夜晚大部分天气是小雪转多云，最低温度零下五摄氏度，可能会有路面结冰的现象出现，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早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时间。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1999年的周杰伦，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歌《可爱女人》，就在 MyFM My Joy。 有阿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仍需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阿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十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FM My Joy， 我们刚刚在18:41听到这首歌，来自1999年的羽泉为我们带出的《最美》。1999年的这首歌，可能也是留给所有人对于羽泉音乐的一个最原始的印象。而出道18年，然后连续7年在北京工体举办自己的圣诞平安夜主题演唱会，这对于一组内地歌手来说，真的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了。就在昨天晚上，第7次在北京工体举办圣诞主题演唱会的羽泉，仍然是带着自己原始的对于音乐的热情嗨翻了3个小时。而且他们这一次在北京工体继续挑战了4面台，所谓4面台呢，就是4周全是观众。而我们在天津很多场馆看到的音乐会或者演唱会，基本都是3面台，而有1面场地作为了舞台背景，然后不设置座位。但是羽泉这一次挑战了4面台，也就是说观众席位增多了，而且对舞美灯光效果的要求也就提高了很多，他们依然能够继续完成这个任务。在内地歌手里头，这种人真的为数不多。当然在感叹羽泉他们能够非常优秀地完成各个北京地区的演唱会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感叹，为什么羽泉这哥俩就不来咱们天津开一次演唱会呢？也许2017年我们的这个想法会实现吧。接下来 MyFM100.5 送上这首歌，来自吴克群，不会痛的不叫爱情，就在 MyFM100.5。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暨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Thank you.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带出的《热浪》，这个时间要提醒各位路面上的司机师傅，根据国内原油价格的变化，各个机构预测下周三晚上，也就是12月28号的24点，国内油价将有可能再度迎来上调，折合92号汽油每升约上调7分钱的价格。所以希望各位司机师傅下周三或者周三之前，如果有机会和时间的话，提前加好油吧。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下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带出的《我不以为》，来结束这个小时的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在 MyFM 100.5 听歌吧。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他有时候调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甜美，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MyFM MyJoy。 今天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带出的《我最亲爱的》。阿妹也会加盟到今年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当中，哦不对，应该叫做抢先跨年演唱会，因为他们刚刚更改了自己的节目播出时间以及节目的主题。今年的浙江卫视的群星跨年演唱会的主题就叫领跑跨年。所谓领跑跨年呢，就是因为他们把跨年演唱会的时间从12月31号晚改成了12月30号晚，提前20多个小时来播出和直播。如果你喜欢阿妹，包括其他的一些嘉宾，包括林俊杰啊、Hebe 田馥甄啊，当然还有包括跨年必不可少的人，也就是浙江卫视的跑男团队的话，如果你对这些明星有兴趣的话，12月30号晚上看一看浙江卫视吧。因为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好像国家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不能年年让这么多卫视互相争夺这个收视率这么的激烈，所以今年湖南卫视呢向后拖延了一天自己播出的时间，而浙江卫视就提前了一天。而真正在12月31号晚上直播跨年的，好像也就剩下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以及北京卫视了。看看你怎么取舍吧。下一首歌来自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 对不起，我有些累了。我们都怎么了？再不想棋逢对手吧。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突然有了很多心得，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的自由，真的是太爱了，愤怒也是因为忐忑。每当谁怪谁太苛刻，我们却又不懂得自责。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心还会狠狠地等着，想体谅更难过。 Oh no、yeah、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的资格，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哦、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

他牵过你的年轻，请不要伤心，他牵过你的年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何炅何老师给自己指导的电影《栀子花开》配唱的主题宣传音乐《另一个自己》。说到电影呢，最近这个圣诞档期，相信很多朋友都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了很多这个档期非常精彩的影片。通过相关部门的数据，就在昨晚这个平安夜，全天的电影票房几乎创了今年自《美人鱼》开播之后的最好的单日成绩，全天票房总计突破了3亿元大关。而昨天的票房冠军来自《摆渡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摆渡人》昨天斩获了票房1.1亿元，累计票房也将近了2亿。《长城》昨天还有这个《铁道飞虎》这两部贺岁电影分别拿下了将近8000万的单日票房，累计票房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把这三部电影都看一遍，但是推荐大家看之前谨慎选择吧。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一个唱而优则演的歌手。起码他现在还是以歌手的身份更多出现在我们旁边，他叫郭采洁，这首歌叫做《给他》，就在 MyFM 100.5。 一个肩。 有点小心意，给他把快乐传染，给他写一张卡片，给他不如就说你爱他，用一点心意给他我一段时间。 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这一生最莫过于执子之与子偕老。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华带出的《归宿》，而就在前几美国的报纸也披露了一个让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位在美国结婚60多年的一对老年夫妇，其中28岁的丈夫呢前不久被查出患衰竭啊，随后不久他妻子被查出患有了脑部肿瘤，所以医院就把他们两个人安排病房接受治疗。而就在前几天，这位妻子因为病情急速恶化 而抢先一步离开人世。当被告知自己的妻子逝的时候，这位老人给了自己的病床上了一个飞吻，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后也与世长辞。在听到这个故事和他的唏嘘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爱情有的时候真的让人无法接受的那么伟大。接下来嘛 FM 100.5 送上这个来自陈琳，爱就爱了。 天庭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对牛弹琴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晚上10点到 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T00.5 官方微信平台 MyTop100 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的好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100 中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见到就会被说人不争抢，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总有的虐人情怀，杰伦的歌歌词总要你来，蔡依森的歌要留胡渣才明白，一歌一般人唱不太来，我爱的歌不是刻在十年前的磁带，而是100随时随心不间断。 My music 快乐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啦

19:49，各位锁定收听的 MyFM 100.5，送上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带出的《风和日丽》。而就在昨天晚上，刘若英也在成都举办了她平安夜的演唱会，演唱会现场也是特别的火爆，而且气氛也特别的温馨。因为昨天是平安夜的原因，所以除了歌迷盛装出席之外，在歌迷当中还有一个女歌迷是穿着婚纱到了现场，听完了整个演唱会，让很多观众和歌迷特别震惊。而最让歌迷感动的就是其中现场刘若英随口说起了一首歌就是她在演唱会筹备过程中从来没有排练和彩排，包括乐队都没有彩排过的歌曲《听说》，然后全现场的所有观众和歌迷一块陪着她清唱了这个合唱版的听说，而且这长达4到5分钟的时间，让所有歌迷一边唱一边跟着流泪，可以说让成都的所有喜欢奶茶刘若英的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夜晚。虽说之前刘若英来过咱们天津开过跨年演唱会，但是还是蛮期待刘若英哪年平安夜考虑到咱们天津也给我们所有喜欢奶茶的人留下这么一次难忘的回忆。接下来 MyFM 100.5送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温岚《蓝色雨》。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听歌吧。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缤纷糖果嘉年华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全新长轴距E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好像是个雨季。

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